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呢个。我呢个咩庚子年啊，庚子年 ， 庚子年真正庚子年第一 Q 咧都唔会有错啦。但未讲之前，解定拉下布啦，唔使问噶啦。即系其实啊，我又真系要体谅。一集讲晒咧，咁就一集就完啦。即系呢个疫情到几耐咧，都冇人知噶嘛，大佬。所以而家我系尽量咧，每集都会同你拉下布先，可能拉翻十零分钟啊。以前就拉五分钟就算数啦，咁补翻俾你哋啊！而家唔会噶啦，话声咧，我唔捻你哋噶啦。 我谂有排都未完啊，牛哥。 系啊，我嗱，有排未完，何谓之有排先？ 喂，唔好，又系我恩仔啊，唔好意思啊，介绍下先，我恩仔。 恩仔， 大家好啊，有排未完嘅意思，人哋就话同2003年沙士嗰阵时天气热就即系完啲咯。咁我又 你相確嘅， 相確啊，因為我仲悲觀。 咁我唔同啦，我又同你呢度又出發點解都唔同啦。我係認為天氣熱咧，就病毒係冇咁活躍嘅。喺嗰陣時候咧就應該完啦，而且加上咧可能又會有啲到時有啲新嘅藥出現咧，咁我係覺得 OK 嘅。嗱，呢個反而我係樂觀嘅。 唔係，但係講緊都係要一段時間啊。即係熱，你係樂觀嘅，你覺得嘅？ 我係覺得温度高咧。个疫情就基本上系可以嗱，我疫情唔系话香港啊，香港如果真系肯封关咧，我哋嗌14日嘅啫。 咁系噶 嗱，即系点讲？即系唔系而家呢啲咩过嚟隔离14日啊？屌你谂多鸠鱼啊！即系嗱，我哋讲少少政治先啦，社会时事先啦。 好啊，我都有兴趣。 你都有兴趣？我系谂唔到点解唔封关嘅，即系。真係一定有個理由令阿林鄭唔封關，即係封關你捱幾耐呢？其實係一封個關，再冇人確診之後倒數14日，咁有咩好處呢？一，我哋已經唔使再同你博口罩啦，我唔使同你博口罩啦，呢14日，咁有病嘅呢時咪喺曬醫院啦，喺社區度冇爆發啦，係咪先？咁我唔使博口罩。一，呢個係咩？二，嗰啲醫護人員。咁你都唔使咁緊張啊！而家就算最多好似早幾日咁，早個禮拜咁啊，因為我預錄㗎嘛，早幾個禮拜咁，咪一傳十嘅啫嘛，爆埋呢單就可能冇啦，講真係咪先？跟住你社區唔會再爆發，咁你咪維持嗰廿零三十個個案囉。咁嗰啲醫護人員就冇咁大壓力喎。三，你嘅政府部門咪可以復工囉。你知唔知而家好多政府部門？是真係喺家居做嘢㗎。講下我哋個另外一位主持人啦。嗱佢又唔算係咩政府部門嚟嘅，佢係合約員工嚟嘅。咁佢而家呢佢又可以喺香港返工，亦都可以大陸返工。但係大陸嗰邊呢就叫佢唔使返啦。唔使做喎，唔係炒魷魚喎，係喺佢屋企裏面做嘢得啦。 咁好喎。 係啦，喺屋企做嘢得啦。咁佢又唔使喺香港嘅，都唔使喺大陸個公司喺屋企做，咁就已經得啦。但始終你知我哋啲中國人社會啦，突然間大中華 加上身啦， 上身，喂，你唔翻工喺屋企，我就唔當你翻，真係唔肯當你翻工噶嘛，係咪先？係咪先？好多公司都係咁噶，但而家尤其政府部門有啲真係停緊嘅，即係建議你喺屋企翻工嘅喎。OK， 其實好處嚟嘅。你屋企翻工，你咪唔使用咁多口罩咯。 嗯，冇錯啊。 係咪先？嗱，咁其實政府部門咪好多停咗工，咁亦都有好多啊政府部門一停工，你唔喺政府生日開工，咁附近食肆冚家產啊！ 唔係啊，牛哥，我又咁講。 唔係，我因為講埋先咯，我講完你先搏啦。咁冚家產啊，一產冇咗生意，好啦。如果你復咗工，政府部門復工。你政府有贏喎，係先？因為咁佢哋喺嗰邊嘅飲食食肆經濟嘅商人，我都唔同你講黃店藍店啦， 喺中環政府山打工嗰啲，即係嗰啲食肆，又會有翻生意，商家又贏，呢個係一個四贏方案，你只要肯封關，一封關之後就計數，再冇人確診，就14日之後就大家都可以回復翻正常啦，唔好話正常啦，起碼好過做女嘅之前啦。但係我真係諗明你做乜撚嘢就搞一個咁樣嘅隔離14日。其實好撚多餘㗎喎，即係譬如咁樣我要坦白講，喂深圳咁撚危，我逃得嚟，我有發燒，我懷疑我自己感染，如果係我都想嚟香港醫啦，我即刻大量拍呢個退燒藥啊，壓咗深圳政府先，或者壓咗珠海政府先，跟住就過嚟香港，過嚟香港我都唔使報地址啦，我即時就同你嗰屯門屯門醫院啦。喂省咁呢啲又真係咁嘅個案，我又重新計過14日喎，我屌你啦，即係唔會停㗎喎，咁呢14日就咁你14日醫護人員又有壓力，我哋買口罩又有壓力，政府又唔可以全面回復工作，咁嗰啲附近嘅商店又係死水一樣，喂咁咪四輸，即係四輸零個四贏，我捱14日咋嘛大佬，即係我搵唔到嘅有咩理由你係唔撚即係 封 關嘅，即係完全封關嘅，我諗唔到理由嘅。你唔好同我講乜撚嘢，你咩達官貴人多鳩魚，達官貴人自己點呀點呀行落嚟就得啦，黃岐山要行過嚟，唔好你見著佢咩？ 唔係啊，牛哥我又諗到啦，因為佢諗住呢，如果用你即係真係完全封關14日之後呢，咁14日之後仲開唔開返呢？要一路復唔，你要係嗱，你講我明白你個意思啊。你講嗰個咧係14日後，我哋本身圍內啲人又可以正常生活，就聽頭先你咁講，所有 point 都係啦。咁但係又諗緊呢14日，如果你再開翻個關，其實就等於要再14日，你明 唔開關㗎啦？ 係啦，即要一路唔開，係驚呢樣咯。 到個疫情完結 ，OK， 係武漢嗰度就可能零感染之後嘅14日啦。我就講緊先至開翻關。喂，其實冇抵觸㗎，冇抵觸。基本上如果譬如你開返關又有一個感染嘅嚟，你有要14日，所以你摸完，但我前而家完咗佢先，大家都捱咁耐㗎啫，大家都係捱緊到武漢，即係全中國啦，或者全世界啦，再冇確診嘅病症之後14日㗎嘛，全世界都係㗎嘛，即係捱嗰一次㗎嘛，咁我哋咪捱囉，咁我哋起碼有得捱㗎嘛，但係譬如我哋一知道咗14日，咁喺香港裏面我呢個範圍，咁起碼好過而家咁，冇生意啦，醫護人員又有壓力啦，我又要撥口罩啦，政府部門又有好多唔開工啦，唔係唔開工，政府部門都好多人開緊工嘅，但係我屋企做嘢啫， 屋企做嘢， 啊你信唔信佢做嘢 ？OK， 我信一半啦， 我就林敏哲信啦，係咪先？嗱。即係其實一個雙贏，因為方面都贏，我唔理你咩政治意見黃黃藍藍都好，起碼商店你起碼回復返少少啦，係有啲死緊㗎啦，係有啲死緊㗎啦，但係亦都有啲而家每人死㗎係可以搞得返㗎嘛。 死呀喂牛哥，我又講下我個 friend 啦，話啲料喺大陸訂完料落嚟先香港先有得做，嘩佢都真係唔知幾時因為復到過我140日都未復得到 喎。咁、哦、你都係啦， 佢呢佢係嗰個流程就係咁，啲原材料全部喺大陸嘅，即係咁就要運嚟香港先有得做，咁而家大陸都完全都未復工，佢就聽天由命，佢而家就慘。 其實唔係一定㗎，點解唔喺外國攞原材料呢？ 冇計係得大陸壟斷咗。 冇可能淨係大陸㗎係咪呀？ 咪去做玻璃。 你貴啲。 玻璃就全部加工廠喺曬大陸。 一定 係 嘅。你 佢嗰學佢 而家其他地方冇嘅咩？ 咪可能啲所有嘢都喺曬上面㗎嘛，同埋可能個價錢各方面。 貴咗啫，咁你貴啲囉。咁其實冇辦法㗎。僅有一啲有一啲人係受影響㗎，冇辦法。咁起碼如果你真係封個關，冇再冇感染之後14日。是有更加多的人可以復返工同埋他們的身體會好啲㗎嘛。淨係四食肆就已經知啦。喺中環食肆你就已經知啦。係咪先，即係最緊簡單，我唔講其他咩咩就業咩工作啦，你話旅遊團死緊緊啦。係咪先，呢啲一定要等到，係你係唔係都要等到個 疫情完晒，全世界嘅疫情完晒14日咋嘛。 咁牛哥 始终都系要等呢样嘢㗎啦。香港点解唔封关啫？即系你唔好同我讲话呢班系黑户啊，大佬。佢真系帮紧你哋啊，大佬。佢真系帮紧你哋。 喂，阿牛哥，如果封咗关14日，如果真系听你咁样咁做呢，喂，去洗楼都安全好多。 系啊，大佬做嘢。喂，佢 都真系啊，你觉得系咪？系咪先？ 你又唔使再戴，起码我唔使博口罩啦。等你班仆街断啦。如果你老咪断啦，仆你个街。 系咪先？啱啊， 系。真系大佬好捻多嘢噶嘛。所以我谂嘅都唔明嘅，我谂嘅都唔明白，嗰政府点解咁蠢嘅？即系我都唔系一个好叻嘅人嚟噶啦，我成日话自己系嘛，有时赞下自己啫，我都唔好叻嘅人嚟。屌你老，咩个政府真系柒到咁样嘅咩？ 佢可能我觉得咧，柒到尽头就是型咁，佢觉得。 好捻 型，会唔会啊？ 我系真系觉得，屌，其实林郑好开心啊！ 啊，佢就系想香港死， 死捻咗，死捻咗，要继续咁嘅疫情咧，咁啊唔会有示威啊嘛。 根本系啊，真系啊， 你咧示威减咗几多？但佢唔知道个疫情好翻。我真係雙倍奉還㗎嘛，屌你半扎直樹咁啊，到時屌你同你 係咪先？唉，唔係呀，有時佢可能點講呢，即係我覺得呢，有時即係我叫做都喺大陸同香港兩邊走咁多年啦，生活過啦，兩邊都有時大陸人做嘢真係咁柒㗎，係柒到你唔信㗎，即係你明唔明我啊牛哥？ 喂，坦白講， 即係如果有機會同你開啲節目講下大陸嘅生活，即係嗱，即係咁講啊， 即係搶一件私生意，我唔會啊。 杰斯冇翻大陸好耐啦，牛哥。 嗱，佢都講緊大陸噶。 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如果有機會同 唔係佢唔夠貼地啫，因為唔係我唔 係。係啊，講啲最近嘅大陸生活 嘅嘢，咁我冇錯。咁樣，因為我哋又喺嗰度生活，好貼啲你啲。但傑斯講嗰啲就，因為佢自己都有啲小道消息噶嘛，因為佢自己。 其實我哋就係最基層，傑斯已經係中層啦。傑斯就一定係中，嗱，即係牛哥咁講。傑斯又唔同我就係真係最貼地中，即係叫做等於農民工咁滯㗎啦，即係咁講喺大陸嚟 㗎。 咁你阿傑斯就一定係中產以上㗎啦。 係囉。係囉。屋企嘅 得。角度唔同囉。 諗下啦你又開節目其實。 唔係開，即係講下。 講下其實我。 講啲經驗啫。 即係我又諗住即係睇埋阿鬼斯傑啊，咁啊阿迪又返嚟香港啦嘛，咁樣其實啦。 係咩？你老友啊。 系啊，睇下有冇啲节目可以玩下嘅。其实我碎紧佢哋嘅，但碎乜卵啫？而家呢个环境约出嚟见面都难啦。 就系因为唔封关14日啦。 系咯， 因为口罩都唔使戴见你啦。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啊，都系拉布拉到十分钟啦，十二分钟好恐怖啊！咁啊唔拉啦，咁啊要讲翻件女啦。 小芝 阿芝啦，咩嘢？因为小芝嘅女。我記得印象所及咧，我戰南俱樂部叫阿芝嘅女仔好撚多個，我唔撚知點解。 但係咁喎，喂，我喺你隔離我睇到佢係樹枝個枝喎。 係啊， 佢唔係芝士個枝喎。 外枝個枝，但係講出嚟就冇就唔同噶嘛。佢唔網友唔會分噶嘛，係咪先？咁我嗌不如都嗌都啦，咩名都好啊。咁呢個主阿芝啦，叫做阿芝啦，小芝啦。咁啊咁啊咁啊阿大的佢哋取消咗啊嘛。咁我咪臨約咗年初二啦，咁年初二就上去啦，咁啊訂好曬酒店啦，咁樣都唔平啊，600多元。 咁貴咩？年初二仲有人租酒店咩？唔係，你平時租開最平同一間酒店租過幾多錢先？ 500多。 喔、哦。貴少少。好似仲貴咗少少。 貴少少。唔係㗎，間酒店好奇怪㗎，佢你知珠海都有嚴打嘅嘢㗎啦，一嚴打呢佢又會平啲。唔嚴打又會貴啲，佢貴到成8嚿水都有㗎。 哦，8嚿水都有。哦，咁你即係中中地啦，6嚿水。 6嚿水我係可以接受嘅。 喂，我又想問問啦、我好啦，我未去過珠海同跟你玩啦、我都好想跟啦。即係6嚿水嘅酒店級數係大概點樣？即係如果同深圳比係咪會貴過深圳呢？即係平均計。 好難過差唔多囉，因為其實深圳你珠海酒店會新啲囉。會新啲囉，如果譬如6嚿水。你400-500嗰啲住到粵 海，即係都係自稱大陸四星啦，應該6嚿。 係囉係囉係囉，嚿水咁樣。 但我有網友知唔知大陸四五星原來同全世界啲四五星平 均。唔同㗎，係啦，其實佢哋轉㗎嘛。 即係另外一個 system。 佢哋唔係星㗎，佢分轉啊，佢哋分5轉、4轉㗎嘛。咁其實唔使點理㗎。咁普通我哋住開嗰啲就應該係四星度啦。咁又我如果譬如我 維記啊，你住開維記嘅， 我住開維記睇邊間啦，我哋住開維記 向羅湖村嗰間， 羅湖村嗰間咪屬於三四星咯，三星咯， 應該三啊，三星咯，咁我明解， 因為冇浴缸啊嘛，冇浴缸， 明解， 因為有浴缸就四星咯， 咁你如果你其實有一分嘅喺大陸嘅，咁唔使拉布啊，呢啲係戰艦嚟㗎嘛。有浴缸、停車場、有泳池、有自助餐食兩餐，早餐加午餐五星，中國嘅五星。冇咗泳池四星，亦都或者冇咗自助餐，即係冇嘢食嘅都係四星。三星呢就乜撚都冇啦，一定係叫乜撚都冇啦，係得個停車場。兩星呢都係停車場，我哋而家 就。我以為停車場都冇添。 就唔係酒店嘅附屬停車場啦。咁一星嗰啲唔係使講啦，咁基本上喺農村入面咁樣緊係呢一星㗎。咁其實咁分嘅。咁我最終就四星啦。咁如果我違記就住三星啦。 咁、okay, 我明啦。 咁樣啦。咁我咪租好酒店啊，咁樣諗住。咁我諗住驚啊，我驚好撚多人，我唔知點解我成日驚好撚窒多人，或者我係驚啲人呢冇車，我冇車坐啊。 喂，年初幾喂，你我覺得你過分擔心。 我驚年初二啲冇的士啊。啲、 哦、 人可能返鄉下。 啱喎啱喎啱喎。 點知佢完全係錯啊。我搭個金巴，大概係一點鐘到啦，搭金巴都係坐唔滿啊，個金巴。唔係兩層喎，而家出一層喎，都坐唔滿。我去到珠海嘅話，去到珠海咁搭的士，嘩的士等人啊，幾廿架的士喺度等，咁我去咗，我話一去就去到酒店啦，去到酒店一落車一鎖一鎖，嘩喺威爾斯診王醫院嚟喺度。 漂白水味， 哇！成 消毒水味應該 係啦。我唔知道其實珠海咁大啦，係點樣我唔知啦。總之我住嗰度咧，即係成陣味，一大陣嗰啲消毒藥水味，同埋一陣嗰啲咁嘅消毒水嗰啲漂白水味。哇！洗唔洗咁乾淨？成個地下係一粒垃圾都冇。 年初二已經好誇張啦。你如果講翻， 跟住我又睇翻嗰啲報告啦。咁樣除咗我哋香港人要簽入境申報啦， 即係體溫，有冇體溫？ 有量體溫，要量，因為佢紅外線嘅，其實一路都紅外線嘅。珠海咁要申報入境啦，咁好撚多人冇，好撚多人冇冇筆啊。 OK， 喂，咁我唔同啊，你知我話曬作者嚟噶嘛？係咪作者嚟噶嘛？咁我永遠都有支筆袋住噶嘛？ 係， 咁我唔肯擺啦，咁啊簽冇咗啦。咁我咁樣幾個啦，跟住我睇埋，原來咧珠海入面咧，除咗係兩日消毒條街一次，嗱我其實話珠海啊，其實我覺得起碼拱北係咁啦，兩日消毒一次，咁啊所有人一定要戴口罩搭公巴，即係搭公共交通，即係輕軌啊、的士啊。滴滴，如果你唔戴口罩都唔俾你上車。 喂，等等，問插一句，如果你真係冇，佢有冇話整一個俾你先？當日 冇，但係如果你金巴就有， 哦，即係可以俾一個你就 金巴又包個口罩， 即係我， 但我唔需要用㗎嘛，我要見女，我梗係戴啲屌你最撚靚嘅3M 嗰啲 ，OK， 黑色嘅，仲有一嚿嗰啲濾芯喺度嗰啲咧，好撚型嗰啲咧，我得兩個，我用曬啦，冇啦，咁我有兩個嚟見女用㗎嘛，呢啲。咁我用撚咗啦，咁啊去到珠海嗰一執枕咁啊味道，咁我順便睇下有冇嘢食啦，要見到一間海底撈。 喂，等等先，即係當日你去到其實好喺條街度啲人都要 戴 口罩喎 ，OK。 咁其實唔係全部人喺條街都戴嘅， 大部分啦， 九成九啦，我偶然成晚係見到有兩條友冇戴咯， 即係唔戴俾人歧視咯，又好而家香港咯 ，OK。 有兩個好似都外光嗰啲咯，都冇戴嘅。喂，成日喺珠海呢，因為其實呢珠海有波奇膜啦，有捉精靈啊，咁我就捉緊精靈㗎嘛。珠海又有喎，深圳冇得捉㗎喎。 咦，咁得意嘅咩？ 係啊，我真係唔知。珠海返場就有捉㗎啦。咁我一定會周圍走去完成完成某一啲任務㗎嘛。咁樣咁我完成緊任務呢，我又行下街就見到真係有兩條金，我行成條街，當然條街唔好多人啦。我係見到有兩條有冇戴口罩嘅啫，其實全部都有戴㗎。而且全部都我戴住个口罩，我戴住个3M 雷心嘅口罩都闻到有氧化水味，系几斤窒重。我系好担心个生态环境系点样，我真系咁谂。 因為我屋企都係咁倒咁啲啲嘢到咪火工業仲酒精落去廁所度㗎嘛。嘩而家真係好撚恐怖啊呢個生態環境真係嚇鳩死你啊冇講呢啲。咁我啊咁去咁去到酒店咁樣咁捉完精靈就返返酒店咁咁走走啦。咁我就話我大概嗰時候應該係四點零鐘啦。咁我家酒店斜對面係海底撈嚟嘅。 見到阿芝未個當日。 未見。跟住我見到有間海底撈。咁我就話咁我即刻微信阿芝啦，我話我嚟咗啦，你幾時嚟呀？唔使咁急㗎，因為我都唔使咁急，冇地方去，戲院又全關，酒吧又全關， 即刻上課先囉。 咁即係應該冇嘢玩㗎嘛，冇嘢 上課玩都唔係啱你先啦， 除咗唔係一定㗎嘛。 OK， 咁我咪諗住算啦，咪食餐好啲海底撈啦，紅火火係嘛？咁我就叫條女去海底撈。幫我攞位咁唔通我攞啊？ 即係攞咗先。 係啊，佢攞咗先。咁跟住 OK 啦咁佢話好。咁我就話有幾點嘛佢話我而家就化妝跟住我就出嚟啦。咁佢話大概六點零鐘啦。好咁樣咁去到六點零鐘咁樣微信仔嚟咗喎。跟住話海底撈唔知話人多定係乜嘢唔知講乜撚嘢嘅。佢話唔食唔到海底撈。成多嘢啦，咁話咁我點？咁我話咁你落嚟酒店大堂等我囉，咁我落嚟囉，因為海底撈同酒店大堂係一條斜路咗嘛，咪一對斜對面咗嘛。好啦，咁跟住佢話好，咁我跟住就你知啦，我去到大陸咁樣浸下浴缸先，因為嗰陣有浴缸嘛，浸下浴缸先，咁我就扯條條咁摟住件毛巾㗎嘛，即係嗰啲浴袍㗎嘛。咁慢慢絲絲而咪除返件浴袍穿返條底褲穿返件衫咁行落去囉。一行落去咁等一陣間咁我條女就喺佢冇入到底褲就走完大堂喎。咁佢喺酒店門口咁我見到我望一望。因為其實我屌太多啦珠海。我認記唔到個樣。一見到個樣唉。 認得啦。 安樂啲。今日食你就飽啲啦。食你就飽啲啦。咁因為呢我已經知道咗呢冇地方去㗎嘛。 即係佢好有心機化個妝。 都 OK 嘅、都 OK 嘅都 OK 嘅。樣唔算差啦。係最衰係有粒肉物啦嗰啲叫肉質呀。喺個人中嗰度嘅啫。對對真係好似毛澤東咁咩有肉質煲喺細粒嘅啫。喺人中度嘅。 哎呀我又唔記咗面相點講。哎呀我以前睇過人中有粒嘢又唔知好大食定乜嘢㗎。 唔撚知啦喂 ,ok 呀就 ok。好 ,ok 啦。唔敢肯定呀。 ok 好 check 一 check 先上網 check 下先。 唔緊要啦。咁我 ok 啦咁咁我因為我知道呢冇呢、這個又冇氣體又冇酒吧玩食完飯都想搏嘢㗎啦係咪先。咁佢一話喺海底撈行緊過嚟嘅時候呢咁我即刻飲實質苦。 咦哦 ,ok, 即係如果係早因為你話我嗱我印象中啦你話早大半個鐘到㗎 嘛。係啦係差唔多啦 ,ok, 我知做囉。咁而且呢其實空佢陳師傅嘅建議呢空肚飲㗎嘛。但空肚你唔得㗎因為空肚我唔得因為我好削胃呀。我試過空肚㗎係效果就真係仲好㗎真係仲好㗎。但我寧願要減少啲效果我都唔可以空肚因為佢削胃削得好撚緊要啊。 嗱、 okay. 我買嘢唔係嗰啲黑色山咁樣啊我啲榴蓮係最好食啊。跟住嗰批買榴蓮買完我呢批榴蓮仲好食啊我唔買啊。即係覺得我係覺得我買嘅陳山虎呢係好撚削胃嘅。係好撚難飲嘅啲真話嘅。真話你我唔講其他啲嚇死自己。咁我又飲咗先啦。飲完之後跟住我話你知個海底撈唔開咩佢跟住知啦原來海底撈唔開啦年初一開始。咁、我就唔知啦我以為海底撈唔知乜鳩嘅佢唔想攞位定係人多唔肯知啦。跟住我就喺隔離喺酒店隔離就喺酒店隔離行兩步嘅喺嗰度食嗰啲麻辣火鍋。 Okay. 難撚食到呢嘩嗌個豬腸個冰封嚟嘅。雪嚟好啊咁就唔係豬腸嚟雪嚟。咁就求咁咪食啦。咁就同嗰條傾同嗰條女傾喎。咁佢話嗰頭都唔係傾肺炎㗎。我係傾咩你知唔知傾咩 傾乜啦 倾下国家大事咩？唔通你我一定唔信。 系咪咩？系啊，我倾香港大事 吓。哇！倾 呢个反送中条例，你知唔知条女系咩嚟噶？ 黄丝， 黄丝嚟噶，屌你老味！佢话好捻简单，佢讲咗一样嘢好捻简单，我喺佢讲完之后，我谂住今日要报答你啊！一讲完我真咩讲嘛？佢话逢系共产党话你唔好嘅嘢，你真系唔捻就好信啦，咁嘅意思啊！ 哇，咁佢好清醒啊！ 哇，我屌你老味，咁样我跟住我话系噶，佢哋可能有啲纵火，有啲烧坏人，但佢哋出发点都系好噶。唉，总之又屌你啲共产党责闹你嗰啲，你就唔好咩啦咁样。喂，佢一讲话屌你老，真系好啦，好惊噶嘛，咁啊惊。当然有惊少少肺炎啦。咁佢都话噶，佢系年初一收到公司啲通知就唔使翻工啦。咁佢话佢而家又翻唔到襄阳，哇！佢话呢排又好啦，戇鳩啦，咁样好戇鳩。咁佢话哎呀好，你过嚟我话佢话咁我仲过唔过嚟噶？即系我未屌捻完佢，未屌佢，因为我你过唔过嚟啊？即系谂住， 即系问你见咗面之后问你，即系今晚之后仲有冇机会？ 有冇机会过嚟？ 哇 ，OK。 跟住我就话啦，未唔系一定我嘅，我朋友咧，大的啊。 OK， 大的 啱佢 feel 咩？ 靓啊嘛，其实大的都记得嘅，记得佢嗰个样嘅，大的都记得佢个 样。你之前有冇同网友介绍过呢条女啊？ 有节目讲过， 即系靓女嚟。 啊，大的，我坐佢嗰日咧，即系之前咧，大的系喺度噶。 OK， 啊，我同大的讲过嗰份采访报告噶。 OK， 吓、啊，咁跟住咧，我就咁啊咩啦？咁啊求其食捻完啲嘢咧，好捻就难食，基本上。啊，咁啊钱 唔系你，因为你睇下你食开痰鸭血，深圳痰鸭血，边得讲啫？ 系冇得讲嘅啫。咁啊食完之后啦，咁啊跟住冇嘢做，咁咪上咪上房咯，上房咪诊咯。咁神山苦梗系有效，有 即系讲紧八九点钟到 嘅。系啊， 系嘛？ 系啊， 我又即系有冇搞错啊？ 系啊，八九点钟，我都唔知够唔够。其实我唔望表嘅，你唔好问我几点。总之我食完系个零钟头到啦，我已经慢慢食噶啦，饮下啤酒啊。听下偈啊，咁之如此类噶啦。 我又有问题问你喎、啊 嗯。 如果你神山虎諗啤酒对你有冇影响？ 冇影响，冇影响。其实基本你几岁都冇影响噶。 哎呀，我又想讲下我经验，不过等你讲完先。 你几岁都好，你都会硬噶。 喂，我知 道。你知最紧要最惊就系你不省人事，你不省又点能人事咧？就咁簡單嘅啫，就算你最到 PK， 唔好理時間啦，唔好理時間。 O、okay, K， 好 ，O K， 放送俾啲網友 啊，送俾網友。咁就算你最到你爛泥喐唔到，你都硬。只要你啲血衝到入個海綿體度，你就硬噶啦嘛。 即係只有你有血， 係啦，只要你有血，你未死有血， 除非你係放咗血嚇。 係啦，咁你就自然硬噶啦。就算佢屌，咁就要最到攤喺度，你條嘢都硬。死眼睛！ 喂，讲咗先，啲网友冇时间。上咗房九点零钟，跟住神山 除咗桥先啦。咁当然砰砰声啦，哇！都未试过咁 早喎、啊，应该未试。 都未试咁早啊！而家加上个状态咧，咁其实饮酒佢饮咗两支啤酒啫嘛，其实唔知两支三支啫嘛。咁两条友饮嘅两支，即系我饮啤酒，你大家明白啦，系咪先？我同阿陈宝文你明白啦，何几人？ 恩仔， 恩仔，咁样你大家明白啦，我哋饮酒真系，即系如果两三罐系唔会令到我哋有乜嘢变异噶嘛， 冇， 系咪先？咁啊，加上咁嘅精神，又要报答你喎，啲黄丝嚟噶嘛？喂，我其实坦白讲啊，嗱，我话俾你听，我喺珠海理论上我系未屌过一句黄丝，全部都话啲示威者冚家产嘅，话真系真系噶，都话佢哋唔啱嘅。 我又唔会讲呢啲嘢啦。 佢都话佢哋唔啱啊！嗰啲女九成都话佢哋唔啱啊！好多都话佢唔啱啦。黄之系我系话佢自不正啱嘅，系得呢件女嘅。当然啦，我怀疑佢系睇过晒我个微信啦，睇我微信啦，佢见到哇，你嘅微信屌你下下都针对嘅中央政府嘅，咁屌你咯，你肯定系黄丝啦。咁啊，佢讲翻你啲嘢啦。因为我觉得呢个女仔好叻嘅。点解佢叻咧？即系你听翻我上个礼拜嗰日节目。佢嗰、那個佢唔係群發嘅亞牛哥， 係啊，真係。 佢除咗亞牛哥之外，其實除咗亞牛哥，佢仲有大的哥啦，肯定。 有冇認證下同阿大的？ 梗有啦， 真係就大的哥， 都係大的哥啦。 但係後面啲內容全部 係大的，唔係唔係佢，因為大的個名唔係大的嚟嘅，你知嚇。啊，總之佢意思就是大的哥啦。佢係佢個名字逐個逐個打。嗰段嘢就嗰段文字給俾人俾啦，跟住個名字就逐個逐個打落。 起碼有個心啊，即係做人，我最覺得最有時做呢啲，你要揾個心。你喂，即係好老實，七十二行出狀元， 所以 你都有個心去做。 所以大的都覺得佢，咦？都覺得佢 OK 咯，啊，跟住大的佢又中年初五， 同埋佢靚啊嘛，你話 OK 啦 ，OK 啦，咁診完佢一橋嚟啲做愛嘢，真係唔使講咁多啊，診完佢一橋，咁跟住咗咁啊，一事無嘢，冇有咪偷偷先啦，咁啊，你知啦，睇即係偷屌完，梗係要偷偷噶啦，偷偷偷偷，咁跟住大概十二點零鐘，其實我唔知道時間啦，唔好問我，唔好問我幾點， 即係中意偷偷先啊， 偷偷啦，偷偷都偷幾粒鐘啊，幾點我唔知啦。跟住佢嬲啊！ 我咁样 嬲啊！咁佢又唔系搞嚟条蕉嘅，佢就系搵只手去撩圈勾你鱼头啊，圈你啊！哇！屌你老母鱼乱！ 喂，其实佢几多岁咧？ 26到啦，应该。 哦， 24至6你话我以前问过，唔记得问，因为我系未屌过28岁以上噶嘛，所以我啲女人知道。 系啊，又咁讲，即系我咁耐冇做节目，我想讲下啲经验啊。 你可以不下集讲嘅。 你搵啲靓妹。冇啲24、5以上咁好， 係㗎係㗎， 講服務 我都咁講， 即係你唔可以話搵個18歲又服務好，即係等於你要飲一杯熱嘅凍咖啡囉。 係囉， 嗯， 我明白㗎。 先過一兩 個咁佢撩下我個魚頭，呢撩下咁唔係魚頭硬，因為我魚頭唔會點硬，我條豬人硬啦。但其實坦白講，即係佢回氣未夠㗎，只係用我年紀，所以飲咗神山苦啫。即係我回氣未夠啊，我係諗住咧，其實。九點都屌你屌佢一 Q， 之後早咪再屌佢，屌多佢一 Q。 O K， 咁兩 Q 咪撚就咯，無謂三四 Q 啊。但佢發姣啊，佢撩，咁唔撚得噶嘛，即係我唔得，神山虎唔撚得噶嘛，一撩就嚟，一撩就眼啫嘛，一眼咪又診咯。大概12點鐘，哇，診嗰個啊時間就長咯，屌你咯，因為其實精囊未製造到精啦，可能係咁啊，而家。佢啲新陳代謝慢咗啊，年紀大啊，製唔到精，咁係咁插喎，又係咁硬喎，咁就插到咩？就爆嗰下，爆完之後，我驚我自己死啊！ 咁誇張？ 哇！唞嗰啖氣啊！ 喂，如果你 哇，嗰個女人我會死啊！ 我覺得如果你係馬上瘋啊！哇！你依個人生真係完美， 真係完美啊！我都覺得自己喎。哇！真係嗰幾呢個馬上瘋嗰條女。幾撚驚佢好似哮喘咁啊大佬。因為其實坦白講我有少少哮喘嘅。我有少少哮喘嘅。我成日咳呢其實因為我哮咳啦我呢條哮喘咳啦。嘩咁樣成日地叫嘩真係冇命啊冇命啊跟住大概12點鐘嘅跟住一冇命就瞓啦。咁佢條女冇搞冇搞啦。但佢冇搞嗰時候呢其實我條鑽呢隔幾個鐘頭有硬硬嘅。 哦，咁樣嘅咩？ 係啊，有神山虎嘅話，你唔飲大多酒， 你唔好諗喎，你唔好呃我，我都飲過嘅喎。 我唔會呃你㗎，屌你阿碌又係咁，我又係咁，我覺得咁。咁啊，都硬大硬都唔搞啦，因為冇命啊。咁到咗朝頭早，搞唔撚搞好，我又喺度諗啊，搞唔搞好？嗰度算啦，放生咗佢啦，放生咗佢啦。咁跟住咪。 叫佢走啦， 俾錢咁叫佢走咯，唔係佢走佢自己自愿走嘅。好啦，咁講到呢度咁完咗啦，其實故事未完嘅。 哎呀，喂，幾多分 未完啦？我 OK， 因為咧突然之間，我喺個微信嗰度收到大的嘅通知，大的就話佢約咗阿經理，個經理私下帶啲女出嚟。俾我哋年初三玩。 OK， 喂你起身嗰先咪年初三囉即係當日 㗎喎。其實之前嘅事㗎喇。 Okay, 之前嘅事年初二嘅時候啦。 嗯。 咁我見到因為我記得大家呢貼咗啲相喺我哋個私人群組度。嗯。咁我話做咩事已經有相睇㗎。佢話哎呀我哋而家約咗呢班女食飯啦咁到時揀啱就博嘢㗎啦咁樣。嘩咁我即係話咁我唔撚走啦咁我就年初二都唔夠節目做啦，做埋連咗三就夠節目啦。 哇！連續兩晚啊，哇！ 咁就連續兩晚嘅咯。咁跟住咧個過程咧，咁啊都幾有趣嘅。咁啊當然唔係而家講啦。咁我梗係留翻下個禮拜再。 今日都好似超曬事啊！ 超曬事啦！ 你好耐冇試過做咁長。 啊好，唔係㗎， 一丝丝啦，一丝丝啦，咁啊当补翻嚟头嗰十分钟。 O K， 讲即系讲嗰啲时事 ，O K， 系先，咁啊都系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卖个广告先，咁纯山虎希望啲朋友买啦，好捻大镬， 疫情 你哋又话，你哋又话支持啲黄店，有冇惩罚过我啊？你真系冇捻惩罚过我，真系人哋啊，屌你排长龙惩罚龙门冰室，我啲啲门堪罗雀。 哎、 喂，大佬，當然買唔買唔係一家咩問題，因為咁樣我都冇滾，而家呢排我又好慳錢，係咪先？咁大佬，但係冇啲生意喺個身上面混下會死㗎嘛？而且你諗下，你瞓喺屋企唔係同條女做都冇嘢，都冇嘢搞㗎啦。 係啊， 點解唔買多少防下身咧？係咪醒下條女都好啊嘛？係咪先？唉、哎，唔好。哇，好撚大鑊其實，唔好啦， 冇咁黑聲，冇咁黑聲。 總之希望啲網友接頭打上， 打上買下咖啡， 買咖啡啦。真係其實某程度要打上啦，三月又要交水把錢啦，全部都係錢嚟。 哦，咁冇，係 咪先？ 真係啊！ 上年加你啲所謂打上加加埋埋，我諗就啱啱夠我今年交水把錢啦。都多謝嘅，以前我自己揞出嚟，而家就有你幫下手啦。咁啊，都 OK 啦。咁啊，希望疫情快啲過啦。 真係希望快啲過啦。 我好撚大鑊啊！我已經性沉溺都不可分開嘅地步啦。而家係咁同啲女隔離， 真係要隔離啊！ 隔離咁多人，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啊，下個禮拜又講翻，哇！下個禮拜仲講連咗三啲嘢。幾撚大鑊。 你啱啱佢年初二嘛，係 囉。係囉，咁啊下個禮拜講哇朋友生日會啦，唔好話年初三啦，朋友嘅生日會啦。好啦，節目時間差唔多，下個禮拜見啦，拜拜。 好，拜拜。